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让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殷琦。近日，发改委提出2020年底前全国城市及建制镇全面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在全国多地了解到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正频频示警，专家建议刑事责任降至12周岁。近日，意大利表示政府应适时考虑修正意大利持枪法案，放宽对民众持枪的审批许可，让更多民众在住宅和私人领地拥有合法自卫枪支。美国加州近日野火持续燃烧，在强风吹拂和高温助推下，野火席卷了数千公顷土地，政府下令强制居民撤离。北京市全面实行24证合一改革，实现让信息跑路代替企业跑腿，进一步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北京市查处非法客运若干规定正式实行，本市交通执法部门在机场、车站、旅游景区等45个重点地区开展打击非法客运专项行动，行动将持续半年。近日，梅艳芳纪念专辑封面被发现劈坏，对此华亚唱片发声明致歉称，本公司会与发行公司为已购买错误封面的歌迷及消费者安排更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Whoa!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

是经典随身听，我是林奇，来自林宥嘉成全。有人说如果感情失意，那一定不要听林宥嘉的歌，他那慵懒的声线极具杀伤力，会让你深陷在回忆的漩涡中，久久无法忘怀。曾有人戏称林宥嘉是备胎歌王，他的歌声不知让多少人在深夜里痛哭过。他曾经说过，我希望人们记住的是我的音乐，而不是我这个人。我要做的不是变得更红，也不是要让公司更爱我，而是让自己的音乐更厉害。我想他做到了。 多久了我都没变，爱你这回事整整六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志愿，也没有事情好消遣。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的想我的优点。就没变，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有的是很多资源，我有的是很多时间，不去爱才是浪费。

人生的路一步都不能少，你有多努力拼命心里最清楚。如果你还不能体会，那也没有关系，生活会让你在无数跌倒中明白，你所有或潦草或努力走过的路其实都有迹可循。景点久了小，我行奇，还好时光尚早，努力总有出路。 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人是要有梦想的，但是呢，你梦想再大，

成经典，存满满的喜悦便利贴，贴成无限就是我们最富有的宣言。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两遍， 惊喜的语言，我的天，通通应验。 你和我的心愿便利贴，贴心里面收集感动，给以后怀念。 爱的空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矛盾心里总是僵着，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那爱笑的眼睛流过泪，像躲不过的暴风雨，淋湿的昨天想起，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那爱笑的眼睛再见那季，我一定让自己决定。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经典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工信部、应急管理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安全产业体系基本建立，产业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获悉，黄河流域已结束为期3个月的禁渔，渔民可以开始捕鱼。据悉，美国各地共有700多场示威遍布波士顿、芝加哥、洛杉矶等地，由于抗议活动当天气温较高，数十人出现中暑症状。据秘鲁全国旅游商会数据显示，为前往俄罗斯现场观看比赛，秘鲁球迷共花费2亿美元，人均5000美元。北京楼市在2018年以来，二手房市场交易量回升，业内人士认为，预计下半年北京二手房市场将呈现平稳运行的态势。北京市工商部门将对全市销售电动车的经营者开展集中执法检查，对线上线下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进行查处。据报道，《生活大爆炸》主演佩妮的扮演者近日与亿万富豪丈夫卡尔·库克举行了婚礼。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人来了来去呀去，不是一场梦， 不是一场 人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像是来月相东，真情难填埋无尽洞，红尘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来呀来去呀去，都是一场梦， 都是一场梦， 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日落像是来月相东，真情难填埋无情洞，来呀来去呀去，夜空来呀来去呀去，夜 谁？

听声门，然后分我灵魂。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才能死心？我们一再一再的证明。

竟已是我的所有。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陈百强《一生何求》。2018年全球华语金曲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在香港举行，其中呢，百年巨星纪念大奖将颁发给已故歌手陈百强。世人没有忘记陈百强，这个奖项也是实至名归。他是那么与众不同，是那么远却又那么近。陈百强的上半生亦或灿烂，或是沉静，或热血，或低调，他更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做音乐，去生活。 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每一个家长都很重视自己孩子的成长过程，在儿童的思维活跃期会想尽办法给孩子一些可行的方法。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阅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目前国内针对儿童用户设计的 APP 产品并不丰富，家长也缺乏引导，如何获取优质内容来满足孩子的教育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的需求。 这里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亚威。今天做客九六九的是来自于易拉看书的 CEO 任辉。 易拉是我们呢先有一个吉祥物，就是我们的卡通形象是一个猫头鹰的形象。在哈利波特里面呢，这个猫头鹰这个形象呢有一个叫做易拉猫头鹰商店，所以说呢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哈利波特，对哈利波特，然后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叫做易拉看书。而猫头鹰本身呢也是一种知识的传递者，所以我们2014年就开始用猫头鹰的形象，就有这样的一个意义所在吧。因为本身它是一个有声的图书，对，而不是单纯的只是看，所以说呢用这个词呢也本身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 任辉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几年前任辉还在做点读笔产品，但是他发现女儿对自己做的产品越来越不感兴趣，平板电脑的交互体验吸引了孩子，换成别的家长可能会严加控制孩子的使用，而任辉明白了点读笔相对于移动平板的劣势，转而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研究出更优秀也更适合孩子使用的移动端产品。 我从2009年创建这家公司，最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希望能够提供一种给孩子更多维度的能够去看书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只是传统的这种纸质书模式。我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首先呢孩子对这种趣味性呢，我们发现它来自于一种交互的方式。孩子特别，你看这一代孩子10后出生这一代孩子了，他们天然的对这种触屏类的东西，你几乎你会发现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手里，他们很快就会学会操作。因为点读笔只能说点一下发个音而已嘛，而他可能有更多的交互。虽然说大部分是游戏的方式，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了，我就觉得能不能把这种纸质书、纸质绘本，然后搬到这些智能的终端上，然后能够带有这种交互的方式、动画的方式。我们发现孩子在这个年龄段，如果他玩这手机或者 pad 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主要玩的产品是两类，一类是动画片，一类是游戏啊。而这类他都是因为丰富的多媒体的效果或者交互的效果才能够打动孩子，而如果只是一个图片放上去然后配个音的话，对孩子的吸引力是远远没有办法去和动画片和游戏相抗争了。属于这种知识性的甚至有教育意义的内容，95%以上的内容仍然都来自于纸质图书。对我来说就是得把这个东西能够搬上去，然后同时带有多媒体啊交互这样效果的一种产品，这可能是我所寻求。对， 还在只是买几本图画书让孩子认识什么是老虎吗？还在只是看到鸭子的图片就用自己的声音模仿给孩子听鸭子是怎么叫的吗？任辉告诉我，交互式的阅读体验有多么的重要。 几千年来，我们不管是看纸质书也好，还是看视频也好，还是听音频也好，它就是人和内容的关系呢，它一直是一种单向传输的关系，就是说书是书，人是人，基本上这样。而有了这种双向的这种反馈机制之后，就是说有了交互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在看书的时候其实书也在看人。我会能洞察所有孩子的这种阅读的这种轨迹、这种习惯，就是我们会发现孩子他为什么喜欢点这个，为什么不喜欢点这个，等等。最重要的就是他和内容之间发生了非常深的一种互动，而之前的内容只是用来视觉，而现在你会发现除了视觉之外，听觉然后还有手的这种触觉有机的协调在了一起。全世界最权威的机构叫做美国儿科协会，他大概做了13年孩子和电子产品的之间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调查，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这代孩子电子产品已经是他们的生存环境，不是可有可无了。因为你看所有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方式是，如果这面墙我如果只是让你看的话，其实你对他的认知是很浅的，而如果加上反馈，你比如说我碰了一下我知道推不倒，那这种认知告诉我这个东西很坚硬，这个认知整个方式就发生变化。孩子认知一样东西不能够只是看它的表面啊，要知道它是怎么动的，要知道它的生活习性。比如说一条鱼不应该只是一个图片上，这对孩子的认知是非常片面化啊，要进行立体的认知。但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你是没有办法说全部需要身临其境，这个成本是太高，你解决不了。那鱼可能还简单一些，那你比如说北极熊这些东西，那你可能一辈子多数人见都见不着，或者去动物园才有可能，对吧？但是你比如说再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像珠穆朗玛峰，你不可能让他去爬一次。对，所以说这一代孩子有可能因为这种交互类的产品会可能更早的对世界认知可能会产生更立体的一些概念。 做一行爱一行，做一行便研究清楚一行。任辉想要做好易拉看书这样一款儿童移动端的阅读平台，也对儿童的发展与教育心理方面进行过透彻的研究。孩子自制能力差，易拉看书 APP 也会协助家长对 APP 的使用时间进行提前设置，而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约定在任辉看来也同样很重要。 天天研究幼儿教育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你比如说今天我给孩子约定好今天允许带你去超市，告诉你要带超市，到超市里头不许随便拿别人的东西，然后或者是不许大声的喧哗或者吵闹。如果说孩子今天违反了，行，没问题，好，我也不吵你，我也不打你，我也不批评，好，明天我再去超市的时候，抱歉，因为你昨天违规了，我不会带你去了，对，你今天就在家跟着姥姥姥爷待在家吧。这是父母绝对不可以妥协的事情，要让他知道他受到了惩罚。其实这个电子产品也一样，我今天说了，如果你违反，三天之内不会再让你碰电子产品，那就说到要做到，不能够因孩子一旦的撒泼打滚的这个父母就妥协了，那你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就在纵容孩子。对，所以说这种东西的契约实际上是涉及到了比较深层次的一种幼儿教育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当然现在我觉得新一代的父母因为阅读了大量的幼儿教育的一些专业书籍之后，其实我发现明显还是提升了很多。一是我本身也是父亲嘛，所以说因为我跟我孩子之间也是一直在强调这些规则的一些关系。对，同时呢，当然因为我们要做这样的产品，肯定是要非常深刻的去研究这个父母和孩子之间这种包括很多教育方面的一些问题。 5000万 A 轮融资，4000万 A 加轮融资，易拉看书被资本市场看好。对于一家企业来讲，只有目标明确、锲而不舍，才能将产品做好，才能得到用户及市场的肯定。 你看现在的易拉看书，包括英语类的产品，甚至 K12 领域的其他产品等等。首先，资金会用于这种更多产品的一个开发；其次呢，就是整个更多版权内容的这种一个获取；第三个呢，就是从技术本身呢，我们的目前呢正在开发整个2.0的平台，我们把它叫开放平台。我们将来整个这个技术的这个工具呢，会开放给全社会。让所有的版权机构啊等等通过我们的工具呢，可以自己来制作动画书。同时呢，我们明年的话，我们准备进入海外市场，进入海外市场，所以整个的资金用途的方向主要在这里。 这里是经典969老板说，我是亚威，本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200和我们建立联系。想要了解更多关于969老板说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96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自带水上乐园的奢华酒店，内置水族馆的购物中心，还有多道数不过来的主题乐园。跟团太累，自助太烦，下载6人游 APP， 到迪拜来一场海水浴沙的冒险。 暑假孩子在家干嘛？跟着机器人学外语，英语、法语、俄语、韩语、日语，拥有6国语言可深度对话的二级逻辑智能机器人天空小仔，可直接进入翻译模式进行口语对答、语感模拟训练，使孩子在轻松的氛围中进入语言环境，提升语言能力。原价1299元，现价699元。999听众登录京东众筹搜索天空小仔，只要699元。天空小仔，相伴看一下， 超低优惠，超低优惠！今年969团车季活动火爆来袭，第一站畅享经典优惠奥迪，凡通过今年969购买奥迪汽车，就能享受全系奥迪超低优惠。快拿起手中电话，拨打13301125073，把您中意的奥迪车型告诉我们吧。报名截止时间7月6号17点，这么好的优惠还等什么？快拨打13301125073报名吧，跟着969好车团到手。 Jenny， 看你最近气色不错，怎么保养的？ 吃燕窝呀，对女人最好了。 你这么忙还有时间炖燕窝啊？ out 了吧，我吃的是小鲜炖鲜炖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一周配送一次，每次3瓶，保证每瓶燕窝都是新鲜的。 这个很方便啊，我也要立刻保养起来。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销量突破100万份，天猫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啊，与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和我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候只有跟你说才有头绪。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哦、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挽留互相的爱，信用卡可以买到一季的流行，却买不到真实自己，只有听你说的分析深入我心、哦哦、就算是小小的竞争或是在斗气，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喝一杯咖啡的时间 小时候以为自己长大了就会变得很厉害，长大以后却发现就连做个普通人都要竭尽全力。很多人都说要坚强一点，勇敢一点，要有成熟的人该有的样子，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经典久了久，我行奇，成熟的人并不是一味的控制情绪，而应该是和情绪和解。 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